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ess 的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。 程潜刚入门，严征明不学无术，所以两人面面相觑，谁也不知道这个北冥君是何方神圣。这时一直坠在后面装聋作哑的李云终于开了口。 北冥君不是一个人，传说北冥幽深无边，黑暗无穷，因此万魔之宗也常被人比作北冥，久而久之这就成了魔修里面的一个人人都想争夺的称号。子鹏前辈，这符咒是加湿刻的，上面的木头屑还没擦干净呢，并不是什么北冥君。 大师兄，万魔之宗是什么？ 魔修里面最厉害的那个大魔头。 程潜无论如何也不觉得自家师父能胜任魔头这个角色，不过他心下一转念，感觉此事若从一只鸡的角度看，似乎也不是全无道理。 放屁！ 下一刻他转向程潜，空中的女体虚影指着他， 小子，你过来。 程潜没来得及发话，严征明已经将他拦下了。严征明暗自对他摇摇头，自己上前。 前辈，我这小师弟刚入门，门规还没背全呢，我怕他贸然冲撞了您老人家，有什么吩咐我来就可以。 严征明光顾着长高，肩背却还带着少年人特有的单薄。程潜看着他的背影，抿抿嘴。 大师兄，或许不是一个我想象中的酒囊饭袋。 我叫的是他，有你什么事儿？ 严征明眉头一皱，程潜忙低声道。 师兄，没事。 说着，他顶着冲天的妖气往前走了几步。 你将那符咒捡起来。 程潜依子鹏真人的命令，弯腰将掉在地上的符咒捡了起来。在触碰那木牌的一瞬间，程潜清晰地感觉到了其中充斥的暴虐的力量。木牌里仿佛关着一只凶兽，但凶兽似乎很快认出了程潜，在他手中缓缓地收敛，安静了下来。方才大赤的强光也渐渐消散，木牌沉静地待在他手里。在程潜握着木牌的时候，有那么一瞬间，他看着对自己颐指气使的大妖，心里的畏惧奇迹一样地消退了不少。他忽然冒出一个念头， 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这种藐视一切的力量？什么时候才能上天入地，无处不可往，而不用在一个老妖面前战战兢兢？ 子鹏盯着那符咒，脸色接连变了几遍，终于他的口气微微和缓了些。 你们来找人也不是不行，这样吧，群妖谷中有一临仙台，上面有禁制，我们妖族不得入内，对人却是无妨的。你们上去将临仙台里的东西取来给我，我就将那误闯进来的小子还给你们。 对于子鹏这种800岁的大妖来说，一只活了十来年的鸟恐怕才刚开始修行，没准儿还保留着吃虫子的陋习，因此他这番话漏洞百出，明显是将眼前三个少年当成了吃虫子的雏鸟糊弄。可惜没糊弄过去，因为这三位不是鸟，是人。他们心有灵犀地想： 呸，扯淡。 来回几轮互相挤眉弄眼，最后严征明拍了板， 无论如何我们先骗开进妖谷的门再说，至于回来的时候怎么办，看那老母鸡的情况，没准过一会儿他就自己死了呢。 他们仨飞快地离开了紫鹏真人的洞府。颜征明眼疾手快，临走时还从紫鹏真人的洞府中顺走了一根他掉的毛。出门又是水路，但这回坑很浅，扑腾两下就到了头。爬上岸，就到了他们方邻居处群妖谷。出了水，颜征明抬手将湿淋淋的羽毛插在李云胸口上。 古有狐假虎威，今有王八蛋假老母鸡威，你就带着这个撞哪儿吧。看你吓得那熊样，赶紧给我想办法找人，我们必须在天黑之前回去。 大师兄，这妖谷天黑又有什么机会吗？ 哪儿那么多机会，我要回去洗澡，我的脚都被泥和鞋和在一起了。 程前看得出大师兄真不是开玩笑，严正明那狰狞的表情仿佛真的打算将自己的脚砍下来。若不是一个人一辈子只长一双脚，想必他是不会吝惜这身血肉之躯的。李云精通各种旁门左道，在大师兄的高压下，他啃着手指甲思忖片刻，不负众望地想出了一个馊主意。只见他从怀中摸出了一个小瓶子，程前一看，瓶子眼熟。李云双手捧着自己的杰作和破碎的心，悠悠地看了程前一眼。 这不是那个蛤蟆的洗脚水吗？ 师弟，这是金蛤神水。 三滴金蛤神水将一块小石子点化成了会蹦会跳的癞蛤蟆。大师兄也不知是怕这东西，还是纯粹嫌恶心，脸色比佩剑被紫鹏真人崩掉的时候还难看，用不共戴天的目光望着那只蛤蟆。程前大概明白他的两个师兄是如何交恶的了。 去找韩渊去。 蛤蟆闻言咕呱一声，纵身一蹦，往一个方向去了。李云一边示意他们跟上蛤蟆，一边解释： 这金蛤神水啊，其实是金蛤的尿和五毒水混出来的，几滴就可以将叶子、纸、石头这样的小东西变成蛤蟆。前几天小师弟抱着一只树叶变成的蛤蟆玩了很久，衣服和身上沾了同源的味道，他应该能找得着。 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从好几天以前就没有换过衣服，还是从好几天以前就没洗过澡？他还是人吗？ 二师兄，你不用解释那么细。 连程前听了金蛤神水的配方，脸色也有点发青。蛤蟆尿的作用有限，那小蛤蟆只蹦跶了两三丈远就吹灯拔蜡了，原地变回了石头。李云只好重新滴了几滴。 哎，这毕竟只是个玩的，不是符咒，只能坚持一会儿。我也只剩下这一瓶了，恐怕在找到小师弟之前还得省着用。 李云说这话的时候，用一种近乎是怜惜与不舍的表情看着蹦蹦跳跳的蛤蟆。程前顿时打了个寒颤，感觉二师兄此人可能并非池中之物。蛤蟆以蹦一蹦歇三歇的速度，带着师兄弟三人在越发茂密的树林中穿行。不知走了多远，突然原本健康茁壮的蛤蟆四肢抽搐，躺倒在地，四脚朝天，露出了一副死相。颜征明见状，从地上捡了一根三尺多长的树杈，一面抬起袖子捂住鼻子，一面用树杈远远地戳了戳地上的癞蛤蟆。 他终于因为自己的身世而羞愤致死了吗？ 只听一声轻响，死蛤蟆一脸惊惧地变成了原来的石头。无论李云怎样往他身上滴神水，他都不肯活过来了。 这去。 颜征明蓦地站起，将木棍丢在地上，拔出腰间佩剑，指向了身侧密林。密林中传来了不祥的窸窣声，随即只听一声怒吼，一只巨大的人手兽身的熊出现在三人面前。那畜生足有两人多高，头大如斗，张嘴一吐便是一口铁齿钢牙。 从中流过的腥风几里以外都闻得到，一冒出头来就挥手一熊掌，掀飞了一棵大树。 发什么呆，还不快跑。 严征明推了一把李云，而李云却四肢冰冷，动弹不得。程前怀中的木牌却在这一瞬间灼热了起来，而后三个人同时听见了一个男人的声音： 别动。 什么人？ 别怕，都到这边了。 这一回三个人都听清了，声音是从程前身边传来的，但他们却看不见说话的人。程前仿佛明白了什么，目光缓缓地落在了手里的木牌上。 他有会说话的符咒。 李云瞪大了眼睛，那符咒好像被他逗笑了，随即好整以暇地放柔了声音： 不过是小妖两三只而已，伤不到你们，没事的。 可他话音还没落，那大狗熊精已经冲他们奔将过来了。这小妖过处简直是地动山摇，难怪李云那只物似主人形的怂蛤蟆要装死。三个两条腿的少年万万跑不过这大畜生，此时想逃已经来不及了。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只听一声凄厉的咆哮又在不远处响起。下一刻，那大狗熊的腰腹被一条颜色鲜艳的蛇尾卷起，小山一样的大熊骤然被抛上了天空，而后又重重砸下，活生生地在地上砸了一个深坑。周围的古树花草全都遭了殃，一个个东倒西歪，乌烟瘴气，连大师兄都无暇顾及他那沾上泥土的白衣了。 这是小妖两三只，感情木牌不会死啊。 这木牌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